边。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期体坛夜话，我是孟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国足的比赛，因为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23点钟，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的 B 小组，中国队迎战日本队比赛呢，是在卡塔尔多哈的哈利发国际体育场开踢。开场4分钟不到，张琳芃呢因伤被朱晨杰换下。第40分钟，日本队的伊东纯也右路传中，大破永野门前飞身抢射，首开纪录。上半场结束呢，中国队0-1落后于日本队。下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是通过换人，被动局面呢稍微了有所缓解，但是也没有拿到多少威胁进攻的机会。日本队呢也缺乏连续碾压进攻的动力，最终没能扩大比分。中国队是0-1输给了日本队。那么这场失利之后呢，国足是遭遇到2连败。前2轮比赛结束呢，国足是0分加上0进球，在小组目前处在垫底的位置。而面对接下来的越南、沙特跟阿曼的对手呢，应该说国足已经没有什么退路。那么1轮比赛呢，国足是0-3完败于澳大利亚。昨天晚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比赛呢，应该说国足也是几乎被打得几近崩溃啊。虽然是摆的铁桶阵，但是第40分钟呢还是丢球了。下半场比赛呢，李铁换上的是规划球员阿兰赫洛国富。那么这也是国足第一次在正式比赛里面采用4规划的阵容，这也使得国足的场上局势呢稍微的有所改观，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够扭转输球的命运。在零进球的同时呢，国足这2场比赛里面总共只有10次射门，而且没有1次命中目标。那对于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国足的整体的表现啊，包括跟日本队之间的差距，以及接下来12强赛的前景，在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邀请的是著名的足球评论员、资深的足球记者徐江，听听他的观点。请听徐江。徐江你好。 哎，主持人好。 那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大家也是熬夜来观看，应该说上下半场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对于昨天这个比赛，咱们从一些细节方面先进行一下梳理啊。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开场不到5分钟，张琳芃的这种意外受伤，对于中国队的原定的技战术的部署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张琳芃这个意外受伤吧，我觉得对于国家队整体的一个战术思路啊，整个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策略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昨天全场比赛来说的话，其实中国队就是处在一个守势，那就是只要在日本队不丢球，那这个不进球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在守。那张琳芃，你作为三个中后卫之间的一个，其实，你是否下上离场的话，其实对进攻没有什么影响，无非就是替补上来的这个朱晨杰比你经验啊各个方面可能略差一点，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后防线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实力吧。但是对于战术来说，对于整个比赛策略来说，没有任何。 那么上半场的话，战术思路也非常明确，而且呢，我觉得李铁呢在战前肯定也听到来自各方面的反馈，就是在这个第2场比赛的战略态度上，肯定也是要摆铁桶阵，要加强防守。对于这一点变化的话，你觉得李铁是不是不像赛前所说的，大家认为他比较固执？ 四十强赛打完之后吧，其实我们对于国家队的12强赛的这种战术打法策略可能有担忧，就是我们其实挺担心他沿用40强赛的一个套路，包括阵型什么的。那么第一场对澳大利亚比赛的时候，中国队确实就是40强赛的一个延续，那么让人家打的鼻青脸肿，毫无还手能力，那可以说是把李铁以及国家队，我觉得给打得如梦初醒，就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就是能够明白说你其实在这个小组里面你就是一个很末流的一个球队，所以很现实的，你这场比赛你去打一个铁桶阵吗？我觉得不是说他有多在战术方面多灵活多变啊什么的，不是，我觉得就是你确实意识到你实力比较差，然后你这套人马，然后你的这些战术你不具备着说去跟对手以我为主，对吧？你40强赛打完之后，你听这些声音啊，说什么12强赛要以我为主，现在大家已经没有人提了，就是仅仅只是说通过一场对澳大利亚的比赛，中国队我觉得球迷也好，媒体也好，包括教练组也好，对于这支球队的定位立刻就已经降格到从这个力争出线到少丢球，一个巨大的一个这个下落式的一个 目标的划破。 你的意思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就是在进入到十二强赛正式比赛之前，其实国足队自己的定位还不是非常的准确。 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准确， 非常不准确。 对，首先从这个官方的领导方面，这个留在这个媒体方面，留住在媒体方面的这种声音吧，其实是明确表达了说力争在十二强赛里面要出现。 嗯， 这个是在官方的这种媒体上是能够查到的。另外，第一场比赛对澳大利亚比赛，中国队开场是高位逼抢去抢攻的，那么导致自己的整个一个崩盘。那赛后也是李铁身边的这些官方的这种媒体吧，那么表达出的声音是低估了对手。那其实我们对于十二强赛这个定位在开赛之前是有着严重的偏差的，那么现在只不过说是通过打澳大利亚的比赛认清了自己实力上的一个差距，然后对日本的比赛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就是我不丢球，我不要制造惨。 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战术思路调整的话，昨天在用人这方面的话，你觉得他的首发阵容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我说实话，我觉得问题是比较大的。那么你打五后卫我觉得没问题，那么你前场的这个就是中场的三跟前场这个二五三二这个阵型，说实话我觉得是挺不能理解的。那么对于日本的这个比赛吧，我觉得过去这么多年中国跟日本的比赛，昨天的比赛是场面上最差的。那么整个在中场方面，中国队基本上是不设防的，这个是我在赛前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那么当时有个担心就是什么呢？第一场打澳大利亚被吓破了胆，那么第二场打日本的时候，从第一场的过于激进到第二场过于保守。那昨天对日本的比赛，我们在中场基本上是不设防的，日本队可以很轻易的在我们的三十米区域可以进行轻松的这种传递，横向的传递啊，禁区里的这种渗透啊，我们中场这个三其实是很难够去对日本队的中场进行绞杀的。那其实第一场阿曼跟日本的比赛有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什么呢？阿曼在中场对日本的这种拼抢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但是我们昨天是没有的。然后你一个五三二的一个阵型，其实说好听的是五三二，其实真正在昨天比赛的时候反映出来的这种阵型是十零，我们在前场基本是没有人的。吴磊跟埃克森两个人已经到了后腰这个位置，中国队的整体阵型已经被完全的压扁了。那十二强赛的这种比赛，说实话，这么多年吧，十二强赛的这种比赛，我觉得日本都没有说打过这样的这种比赛，就是对手退的这么深的一个比赛吧。这个基本上相当于中国在打中国香港，那可能回到联赛里面的话，可能就是广州恒大去打青岛，就是这样巨大的一个差距。然后另外五三二前面这个二，埃克森昨天也没有什么作用，然后吴磊你也基本上看不到，大家都是防守。那既然这两个人也要防守的话，你何不如中场上四个人，你在四个人你去跟中场去拼，然后这样你能保持你的两个边路，也就是说你有边前卫，还有一个边后卫，你在两个边路的这种防守的时候，你永远能够形成至少是一个二防二的一个局面，那这样就不会出现说昨天王申超让人家直接一个生突完成突破。那在那个局部的位置是对手对你进行了一个一对一的一个生吃，那如果你是一个五四幺，你有两个边前卫的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这个局面是不会发生的。那昨天这个比赛其实这个五三二，我们的两个边后卫经常的是需要这个五三二的这两个靠边的这个三，一个是右边的金京道，一个左边的尹洪博，他们相互去保护的。你这两个人不可能一直去保护，因为你中间还有巨大的一个空档。所以他这个五三二这个阵型，我觉得问题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你整个中场你不设防，那其实说白了，九十分钟比赛你想靠铁桶阵去不丢球，那除非对手运气特别差，对吧？你已经打了两个门柱了，运气已经很差了，对吧？然后加上门将的一个超常的一个发挥，但是九十分钟比赛你想死守住不丢球，这是不可能的。那我只能认为你比赛的策略是少丢球，而不是不丢球。那你对这个比赛的定位是什么？就是少丢球，而不是说我去拿个一分啊或怎么样，没有。 也就是说，昨天这场比赛的话，实际上从这个战略啊、战术啊，包括场上的球员的这种位置啊，其实可以这样判断，李铁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可能是已经是放弃了这场比赛。 我觉得他是放弃了这场比赛，那他有自己的这种目的，目的就是呢，首先我不要惨，因为一旦你惨案的话，你面临的这种舆论环境可能会更差。因为很多不看比赛的人，他一听啊0-1的一个比分啊，把日本队亚洲排名第一，好像还能接受，然后他不看比赛，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比赛的输赢，我觉得他已经放弃了。那他的目标就是我尽可能的少丢球，就0-1总归比0-2、0-3要好。 这真如果是这样一个想法的话，倒也是比较务实的想法。 确实挺务实，但是挺悲哀的。 嗯， 就是你在十二强赛开始 之前的时候，你想的是我要从这个小组力争要出线， 嗯， 或者说你幻想着说我能不能去拿个第三名去打个附加赛，仅仅只是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你就变成了这比赛我不想赢了，我也不想平了，我就想着少丢两个球吧。那我觉得其实是挺悲哀的。那跟你在十二强赛之前的那种舆论定调啊，那种期望满满啊，我觉得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挺讽刺的。 其实就两场比赛的话进行对比和分析的话，第一场比赛面对澳大利亚，虽然说咱们前20分钟吧打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开局，但是后面的话呢确实是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这其中呢既有战略战术方面的这种失误啊，包括球员个人能力的水平的差距呢。当然如果从视觉反应来说的话，澳大利亚队员呢本身就是比咱们要强壮了很多。也就是在力拼中场的最起码绞杀的程度上咱们是不占优势的。但昨天放眼望去的话，日本队再加上下半场咱们换上了规划球员之后啊，这个其实日本队从各方面来说呢，只是从直观角度来说，就是只看你比如说身材啊，这个体重啊，身高啊，强壮啊，跟咱们相差无几。但是这个为什么昨天在场面上显得如此的被动？ 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吧，先说一个小细节。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国家队这边给我发了一个两张照片，一个是吴磊在卡塔尔机场然后要回欧洲的照片，一个是日本海外军团集体回欧洲的照片，形成了一个巨大鲜明的一个对比。那昨天这个比赛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欧洲足球对于亚洲足球的这种碾压，对欧洲的这种就是留洋球员对于中国的这些球员的一个碾压。从这个技战术能力方面啊，个体的这种技术方面啊，我觉得完完全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较量。日本队基本上把中国是摁着半场去揍的，包括打这种铁桶阵，其实破铁桶阵是世界难题，但是日本队昨天做的是不错的。即便中国队后场码了10个人，日本队还是创造出了不少的这种机会，打了2个门柱，那个空门没进，然后被吹越位，其实也是没有越位的，那能够看出日本的整个的一个水平是很强的。另外从这个节奏来说的话，那么澳大利亚也好还是日本也好，他们打的其实都是欧洲联赛的一个节奏，那我们是打一个慢吞吞的中超联赛的一个节奏。特别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中超联赛这两年的这种赛制是有改变的，就是有争冠组跟保级组。那么很多的比赛可能进入保级组的球队，他为了保留实力，他可能提前就放弃了比赛，不论是人员上还是这种可能说我就直接碰到强队我上替补。那这样的话导致整个中超联赛的节奏跟头几年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个直线的一个下降，那也导致了我们联赛的水平的这种下降，导致了国家队水平的一个下降。我觉得这方方面面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吧。另外来说的话，我们联赛里面挑大梁的都是外援，无论是攻守转换之间的这种重要球员，是特别是中轴线啊、前锋线啊等等，全是外援。那么当这些本土球员，当这些中超联赛里的这些绿叶的这些本土球员，你来到国家队让你们去挑大梁的时候，你们根本就支撑不起来，你们支撑不起中国队的中场，你们也支撑不起中国队的后防线。所以当你规划了那么多的前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没什么用，因为完成防守的是我们自己的本土球员，完成中场的攻守组织的也是我们本土球员，但是他们不会，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你指望着前锋线靠什么埃克森的各种个人能力去完成破门，那说实话我觉得他不是罗纳尔多，他只是一个在巴西进不了国家队，只是一个在巴西可能也没有很好立足的这种前锋，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前锋，但是绝对不是能够去欧洲去踢球的这种前锋。所以中国队虽然说四大规划都上了，但是两场比赛没有一脚射正，这个是很尴尬。另外我们这些球员整体水平其实是一个断崖式的一个滑坡，我们一直在说从85到87之后就没有参加过什么亚洲的亚青赛的四强、亚少赛的这种四强，对吧？我们上届12强赛的时候，黄波执教的时候，起码对韩国的比赛我们进了2个球，打伊朗我们打平了，我们也有射门，我们也有不错的这种机会，甚至打韩国的时候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我们可能能够至少去扳平。但是这两场比赛打完之后，虽然我们有四大规划，一脚射门射正都没有，其实挺讽刺的。 对于昨天这个四大规划同时上场，场上的局面呢是不是稍微出现了一些改变呢？ 局面确实出现一些改观，但是我觉得跟这个比赛的这种进程是有关系的。那么换一个说法，那如果首发你上了这四大规划，你去跟日本去踢的话，其实你的局面还是被摁在半场去揍，只不过说因为日本队已经在上半场最后阶段进了球，那么他们下半场比赛他采取的是这种控制比赛节奏，那么尽可能的给自己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消耗。那么你中国队如果不攻上来的话，日本队也不会特别的把阵型去往前压去攻你。所以 你看起来觉得好像中国队在四大规划都上了之后啊，有一定的这种进攻了。那我觉得是因为日本队降低了这种比赛节奏，日本队给你的这种压力小，这就相当于他在我们再拉一个弹簧，那么当你压一个海绵吧，当人家的这个手稍稍抬起来的时候，你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么你反弹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很强，是因为人家松了一口气，他有足够的能力在1-0的时候他能够控制这个比赛，基本打到这种结束。另外的话，他们有非常多的这种旅欧的球员，他们也会比较劳累，另外他们可能也会考虑说我回欧洲去踢球的这种因素等等等等，所以下半场比赛日本的这种节奏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所以我并不同意啊，我并不同意说上了规划球员之后好像中国队看到扳平的这种希望。足球比赛不是简单的说你这个时候踢得好了，那其实是我觉得是日本队并没有说持续的给你去高压。 就在场上踢球能看出双方的这种淡定的程度不一样啊，咱们就好像是在场上的这种被动的局面的话，当然还来自于能力的不足。但是日本队呢，我觉得在场上呢，在上半场啊打得非常的这个首先有耐心，而且呢在节奏的掌控方面的话比咱们要强了很多。而且下半场的话这种淡定的这种气质啊，就是强队的这种气质。 确实人家有这个自信，毕竟那么多的这种旅欧的这些球员，对吧？你说我们的自信何来呢？我觉得是没有的。那么日本足球跟中国足球的这种差距已经是这种天壤之别吧。那么曾经你比如说85到88这批球员整体的水平比较强，可能跟日本还能打一打，对吧？东亚四强赛的时候打的都还是不错的，打过3-3，打过0-0，整体打的都还是不错的。但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没有抗衡的能力了，就一丁点抗衡能力都没有了。场上说实话连个过人的球员都没有。所以日本足球他跟你中国队这个比赛，我觉得其实他赢的还是比较轻松，就打这种铁桶阵，说实话他能打出这种这么多机会的话，能够看出日本足球整体的一个先进的一个东西。 这场比赛的一个唯一进球就是上半场第40分钟的咱们的丢球，那日本队呢也是非常坚决的冲击国足左侧内部的这样一个结果啊。而且除了这粒进球呢，其实呢在之前日本队创造出像打门柱的两次打门柱的机会的话呢，应该也是非常坚决的打咱们的左路。那么对于对方的这种战术意图的话，力铁作为主教练，他在临场指挥方面是不是进行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应对？ 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那么王申超他就是目前他这支国家队这个首发的一个左边后卫，对吧？另外的话就国安的李磊，国安李磊大家知道联赛后期也是受伤的，另外来说李磊的这种防守没有进攻好，所以日本队打你这条路，我觉得不是说李铁做的准备如何，我觉得是日本队对于中国队的这个位置要求这个研究的还是比较透的。因为他们今天的这个昨天这个比赛，他们首发的这个右路的这个球员并不是上一场首发的一个球员，那这个队员他是比较快的，所以他也是看准了你中国队左路来说的话，他认为我这个球员在局部一对一这个位置上我是能够吃掉你。相反在左路，像我们的右路，像王刚是速度比较快的一个球员，那他对位的是长友佑都，对吧？那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日本队不会把真正的这种突破的这种重点放在王刚这边，而且王刚确实身体素质啊、速度啊各个方面我觉得还是很强的。那两边去选的话，我觉得日本队瞄准了中国队这种软肋。那至于李铁的话，我说实话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牌，他也没法去应变，说你换一个人就不会出现那样的这种突破，我觉得不会。 所以说昨天在这个王申超左侧这一侧的话，对方的屡次进攻真的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早晚就要丢球那种先兆啊，已经看到了对方的机会创造了很多，只是差临门一脚的运气。 基本上我觉得你像长友佑都在左边其实是一个虚招，他们并没有更多的说我下到底线，全场比赛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说突破王刚这边，但是在右路的话打成了很多次，除了那个进球之外也打成了很多次。一方面我觉得个体能力方面确实有差距，另一方面日本队这场比赛他做的准备工作还是很到位的，包括他们的教练赛后也说了，说赛前的种种的了解的信息来说知道中国队要打五后卫，其实人家对我们研究的是很透的。 也就是面对中国队的这种所谓的密集防守啊、铁桶阵的防守的话，对方还是有应对的策略的。 他比较成熟，我觉得整个在亚洲范围之内吧，像中国队这种密集防守的话可能也就日本队能够打得透，可能你要说换成韩国队我觉得他可能都没有这个能力去打透。再换句话说的话，如果对手打一个铁桶阵的话，我觉得让中国队攻120分钟、180分钟中国队也没有这个能力，这就是日本足球他强大的一个展现吧。特别像那个他们前场的这些球员的这种跑位啊，这种串联啊各个方面来说，我觉得确实是挺让人羡慕。 这种跑动的积极性，在场上的这种从容，确实是让感觉的。咱们要看中超联赛的时候，不进行对比啊，恐怕还是沉浸于咱们自娱自乐的这种状态当中。真正放到国际赛场，跟日本队这样，在身体的强壮度啊、这个体型啊方面的话，咱们虽然不占有优势，但是也没有什么劣势的情况下呢，显得还是比对手这个慢半拍。就昨天在比赛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从小我们接受教育，可能就是一慢二看三通过，放在国足的身上可能比较适合。 差不多。就是节奏上你肯定是被人碾压了，第一场打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你节奏上就被人家碾压了，那第二场比赛来说的话，就是其实就是个半场攻防的一个教学赛，无非就是你什么时候丢球丢几个的一个问题，你在努力的说，你并没有说想着说我去赢对手，我去努力打好进攻什么的，没有，你只是说尽可能的封堵住对手所有的传球路线，所有的进攻的这个空间，你能做的只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其实就挺像什么呢，就挺像中国队打马尔代夫，挺像中国队打中国香港，就挺像我们以前在世界杯预选赛啊、亚洲杯预选赛啊，我们去打那些球队，什么中国去打个什么不丹啊等等，这些球队人家没有什么还手的这种能力，只能是被动的防守。所以昨天这个比赛让我看完之后觉得挺悲哀的。 作为跑了国足十多年的这个记者，确实对目前国家队在个洲际足球比赛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确实感到非常的，我觉得有点凉凉的感觉啊。 确实你想，之前我们说我们这么多年没碰过正式比赛，没碰过日本了，好，你终于碰一次。然后原来说也没碰过韩国了，那上一次十二强赛我们打了两场，对吧？一个3-2，一个1-0，起码我觉得还能接受得过去。那终于你碰到日本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其实真的挺让人难以接受的吧。 就是他这种整体的这种差距啊，但我们可以找一些很多客观的原因嘛，包括昨天在比赛这开始的时候呢，咱们的解说嘉宾啊提到了什么疫情啊、进行训练啊，包括真正的一些有质量的比赛啊，这可能都会缺少了很多啊，所以说真正一到了真刀真枪的比赛里面的话呢，咱们也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但我觉得刨开了这些之外啊，刨开这些之外的话呢，真正在场上所体现出的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理解和这种能力的展示，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一种差距？其实我们也是在努力的，这么多年的在去搞联赛，努力的在去投入，努力的去对于这项运动在进行咱们自己的土壤的耕耘。那么是不是方向完全错误了呢？ 方向肯定是错误。当中国足球开始用规划，对吧？用巴西球员规划来进入到国家队的时候，其实已经证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球员不行。你如果觉得中国球员行的话，你用不着搞这些规划，对吧？那过去这么多年的话，我们一直在说，其实联赛是根本嘛。那我们的联赛是什么？我们联赛靠外援，中国球员都是这种陪衬，都是边缘球员，对吧？中轴线全是外援，射手榜上一看全是外国人，助攻榜上一看也都是外国人。那你这样的联赛，你对于本土球员有什么大的这种提升吗？我觉得不会的。另外，咱说了，从这个2007年之后到现在14年时间。亚洲级别的青少年比赛、青少赛，对吧 ？U16、U19 这两个系列赛，过去14年，那么14年的话，每个年龄段有，就是等于，就是7个 U16的队加上7个 U19的队，在亚洲没有进过4强，最好的成绩是8强，很多的队小组赛都出不了线，还有的队一个球都进不了，一分都拿不到。那你说这些球员他进入到中超联赛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他可能很多人都踢不上比赛，然后联赛里面的主流是靠外援，而说就是相当于你比如说，相当于我们这些球员先天就已经是属于有缺陷的，先天就已经是有劣势了。那我们希望他在国家队有成绩，那么他们就要在联赛里面去补回自己曾经失去的东西，或者说把这个劣势去抹平。但是我们联赛这个土壤能够让他们去抹平这些劣势，我觉得不会，因为外援在挑大梁。他们得不到什么样的一个锻炼，所以你这些人你来到国家队的时候让你去挑大梁，你挑得起来？我觉得根本就挑不起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根本。那么其实中国足球这个问题很严重，对吧？大家都说了很多次，包括以前的时候高波说过，苏广沪说过，说我们没有本土前锋，我们没有本土前锋。那我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规划了埃克森，规划了野牛，规划了阿兰，规划了小模子。我们想的是在联赛里面去努力的去发掘自己的前锋吗？没有。然后联赛的外援，对吧？我们从这个3+1变成了这种4个外援，对吧？3+0、3+1，现在是4个外援可以上场。那你不是进一步压缩中国本土球员的这种空间吗？ 然后你还需要他在国家队出成绩，这个都是不可能的。就当日本的这个联赛里面源源不断的把球员送出去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做的是源源不断的把高价外援请到中超联赛里边，让中国的球员没有球可踢。所以你中国足球这么多年你成绩不好，你走到今天你是应该的，你没有一件事情你做的是对的，包括国家队主教练的这种选择，对吧？你让李铁这样的一个最好成绩是联赛第六名的一个教练员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凭什么？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履历吗？对吧？没有啊。他有什么国字号的这种执教的这种经验？他起码连联赛冠军都没有。过往的本土的教练朱广沪拿过中超联赛冠军，带过队待那么长时间，高洪波拿过联赛的这种冠军，也带了很长时间的这种球队。那你李铁，你来到中超联赛里面，你靠的也是天价的这种外援，对吧？你的球队里有拉维奇，有热鸟，然后当拉维奇跟热鸟两个人同时受伤的时候，你这个球队就是六场不胜。所以你这样的人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我们是没有信心你能够把国家队成绩带好的。所以方方面面你都不行的时候，最后大家做一个加法，那你这个球队的得分就一定是很差的。所以现在国家队这个成绩打成这个地步，说实话我觉得是意料之中的。球员不行，教练也没有看出来比这个其他教练强多少，那你最后不行就是一定的一个事情。 其实这次呢，我觉得作为中国队呢能够进入到十二强，这对于近几年啊这个中国足球在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前进的道路来说呢，应该算是一个突破了啊。因为咱们之前近几年的成绩确实太差，其实进入到十二强之后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对手的情况，这对于国足来说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那么这两场比赛面对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时候呢，又把咱们给打回了原形。那现在还有一种声音的话呢，可能在期待着接下来的这个比赛里面，面对越南也好，阿曼也好，面对沙特也好，似乎比赛没有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受冷涡系统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会有雷阵雨。对此，北京市气象台在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另外，明天白天北京还会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雷电，请大家注意防雨防雷电。下雨时能见度不好，驾车出行还要小心慢行。另外，遇有积水路段，请大家不要贸然涉水行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7度。明天白天因为有雷阵雨，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此外，明天白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啊，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体坛夜话，我是孟群，继续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结果咱们是0-1输掉了比赛。那对于这场比赛中国队的表现，我们还是邀请的著名的足球评论员徐江，请他聊一聊对这支中国队表现的总体评价。 这支国家队来说吧，我还是一直的态度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准备好这届12强赛，从主教练到整个国家队的整体都没有准备好12强赛，对吧？你到了12强赛之后，你不应该有各种，比如说我低估对手了，比如情报出问题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是不应该有的。那这支球队咱们看，第一场打澳大利亚比赛结束之后，第二场于大宝就已经从23人名单里面消失了， 嗯， 对吧？仅仅一场比赛你就否定了你选出的队长，选出的主力中后卫，连23人都名单都没有进入，那只能证明这个球队是一个非常不严谨、非常不成熟，甚至已经有点儿戏的一个球队了。这简直就是，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每年中超联赛在赛季开始之前的这种热身赛啊，大家都上去踢一踢，然后教练来选选人，看看明年我们这个联赛开始之后谁去打主力阵容的。我觉得你12强赛打到现在这个地步，中国队完全是准备的最差的，太儿戏了。所以对越南这个比赛吧，对于李铁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底线，生死的一个底线吧。如果这场比赛输了的话，我觉得会有非常强烈的声音要求他下课。虽然目前舆论环境还挺好，因为李铁跟我看媒体关系处的还是不错的，好像这个主流的媒体对他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批评声音，甚至更多的是理解，更多的是为他去找一些这种解释。但是打到越南这个比赛，你再赢不了的时候如何？ 之前的足协已经跟李铁这个签约续约了，其实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呢，现在想想的话，似乎有些这个局面有些怪异啊，就是接下来的情况将会怎么样？从前景来说呢，其实并不乐观。但是作为一个主教练来说，李铁呢在这个位置上又相对比较稳妥。但是不是签了这份合同之后，就意味着李铁没有下课的可能？ 他这份合同吧，之前我们上就十二强赛打澳大利亚之前的时候，我们曾经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份合同是一个对于足协来说是一个很埋雷的一个合同。就是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我说高波4场1分下课了，那李铁你4场如果1分，你下不下课？那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我们赛前12强赛之前我们所谈到的这种问题，我觉得已经对上了。你现在是一个2连败，那如果你踢越南你赢不了，你很有可能搞一波4连败，或者也是4场1分，那你怎么办？那高波起码3-2输的韩国，0-0平了伊朗，起码来说在节奏方面，在这种比赛方面跟对手是能够打得有来有回的，尽管成绩不是特别好。那你李铁你现在基本上属于交枪不杀的一个局面了，那你如果四场不胜，你下不下课？所以为什么说第二场比赛，你看我说了，我说李铁没有想，他想的就是尽量的少丢球，根本就没想过说我去赢对手。所以他为什么这么去做，我觉得他也是考虑到这个合同的问题。如果你连续的惨案的话，你的舆论声音这种批评声音是更大的，那足协现在也一定是非常头疼。另外来说的话，我觉得两场比赛打完之后，李铁在舆论方面表现出的这种东西是非常差。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你输了一个0-3，一个完败的一个局面，主教练并没有承担任何的这种责任，发布会上更多的说是球员的状态不好等等等等，没有说什么啊我自己的这种问题。那么第二场比赛输给日本之后，这种大言不惭的说中国足球、中国国家队这个位置就应该是中国的主教练怎么怎么样去做，就是你踢了日本的这个比赛如此狼狈的一场比赛，你在赛后在这两场比赛之后你能放出这样的这种声音，所以我就能理解为什么你打澳大利亚的这种比赛你会低估对手了。就这个教练，我觉得他目前来说有点自视甚高， 心态上各个方面也是不好的。其实这个对于他跟足协去执行他的这种合同，我觉得都是有影响。比赛输了之后，我觉得尽量你主教练你低调一点，而不是现在这样，对吧？中国足球过去这么多年唯一一次进入韩日世界杯，主教练是一个塞尔维亚人，并不是一个中国人，所以中国教练能不能带好中国队呢？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一定不是这两场比赛踢成这个模样的主教练。所以足协来说，我觉得现在足协也很头疼。 就是接下来呢，这个留给李铁的这个执教比赛的执教的十二强赛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了，但是呢，对于他接下来执教国足的这个时间，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啊。 对，因为你马上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去准备越南这个比赛。 嗯， 那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越南的比赛，如果你还踢不好，那请问你拿什么借口来说话？ 嗯，那么 对吧？那个时候怎么去给你去开脱？ 那么从你角度来说的话，踢好的标准的话，你能够接受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我的标准，其实我对从小组出现，我是不抱任何的这种希望。 嗯， 我是想看到的就是你这个球队要有一定的这种模样。 嗯， 进攻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看到这种清晰的这种套路，然后你主教练在排兵布阵方面没有明显的这种错误漏洞，让人质疑诟病的这种东西，然后打出自己的这种内容来，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并不奢望说中国队能够进入到这个什么前三名，其实你不垫底就可以了。说实话，我觉得你能不能努力的说在积分方面能够把越南队压住，我觉得可能就成功了。包括我们现在开玩笑说，你看十二强赛我们是不是调一下目标，进一个球得一分赢一场。 嗯， 我们现在开这个玩笑，那你说这个目标有点挖苦国家队了，对吧？但是你说是不是过分呢？其实也挺现实的，打澳大利亚日本基本上你可能想进球也比较难，那这四场比赛可能就基本上就可以不作数了。 嗯， 然后你剩下就是沙特，我觉得基本你也不要想，那其实就是你跟阿曼越南你这个四场比赛你能不能进一个球得一分赢一场。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不认为李铁他带这个球队准备好了，这里面有其他客观的这种因素，但是我也不想看到李铁他在国家队这个成绩之后他的各种这种借口，我踢不过就是踢不过，我没有准备好就没有准备好，对吧？但是我不想看到说什么又因为联赛如何如何这些东西。 嗯， 踢不过就是踢不过，我觉得对吧？李铁说的好，说国家队是我们的儿子嘛，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儿子什么水平，我们自己不知道吗？对吧？我儿子就这个水平，就考一个500分的水平，你非让他考800分，那我觉得是家长过分了。但是你儿子就是一个500分的一个水平，可能说考了一个400分，然后你又各种借口，那家长肯定要打你屁股。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实际来检验，就是李铁他的真正的执教的水平与能力。其实已经给他很多的机会了，中国足协也给他机会，比赛还要继续。那么，希望接下来呢，李铁能够抓住机会。其实他只要抓住机会的话，可能就给中国足球能够带来一定的信心。而且呢，咱们要把目标定的是不是低一些？这个十二强赛，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来寻找一下中国足球跟亚洲足球水平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少啊？点评非常精彩，谢谢，再见。 嗯，再见。 再见。 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那么，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国足昨天在2022世界杯亚洲区十二强赛当中的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啊，0-1输球之后呢，看到来自咱们同行媒体的一些评论的角度和观点呢，还是各有不同。那么下面要连线的这位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啊，欢迎李戈老师。李老师您好。 哎，孟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我也看到了您在一些网络媒体上所发表的评论啊，这个题目叫做亚洲十二强中日大战，李铁为什么首发不派上四大规划球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您给听众做一下您的角度的分析。 确实啊，这场比赛我们之所以要问一下啊，这个李铁在四名规划球员的使用上会不会有些更加理想的一种使用方式啊，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首发队员之中，我们看仍然像上一场对澳大利亚一样，只派上了前锋线上的埃克森啊，后卫线上的简光泰，那么另外阿兰和洛国富两个人并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之中。但是到了下半场第62分钟的时候，那么这两个规划球员一起被派上了场。派上场之后，我们看在场面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分啊，就是说 在这个两个人上场之前啊，应该说日本队还是基本上处于一种围攻之势啊，在场上占据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而国足呢在场面上踢得比较狼狈啊，比较难看，也比较被动。但是在完成了这个换人，当然不止这两个人啊，还同时换上是有一个中场控球能力很强的郝俊敏。然后呢这个三个人换人我就认为是在昨天的中日之战整场比赛之中啊，是真正能体现出李铁指导啊战术换人并且改变战术打法的一次换人。那么在五个换人之中啊，第一个换人我们知道啊，插一句，就是在开场刚刚两三分钟的时候啊，又中卫啊张琳芃由于一次意外的滑铲受伤啊，被迫下场换上了朱晨杰，这属于一个被迫换人啊。然后呢最后在这个70多分钟的时候啊，80分钟的时候换上了一个池忠国，替下了吴曦啊。这个是由于吴曦当时已经身背一张黄牌，所以呢也怕作为防守的中场队员再出黄牌就被罚下了，所以呢而且体能衰减的比较厉害，所以换上池忠国替下吴曦是进一步的加强中场的防守。但是呢这前后两个人的换人都没有在战术上有什么更多的变化。真正的变化全场比赛来看还是在62分钟啊，一席换上这三个队员，其中更为关键的就是两名规划球员阿兰和埃克森。那这也是首战澳大利亚失利之后啊，国内的媒体也好球迷也好一致呼吁的一个点，就是规划球员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好不容易规划而来，那么为什么在比赛中不能更多的给使用他们。那么李铁呢在下半场呢，应该说中日之战的下半场做了一定的改变啊，这两个人上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场面，就是在这次国足啊，我们终于看到了入选的四名规划球员啊，终于一块儿出现在了场上，出现了比赛之中。那么出现之后呢，也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一个效果，那就是日本队从这个四个人同时在场之前啊，是用围攻之势，一下就把队形收了回去啊。然后呢这个时候离全场比赛结束大概还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3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那么中国队在场面的控制和进攻的力量上明显较之之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而日本队呢应该说就把队形收回来之后呢场面上双方就处于一个基本的均势，当然日本队还是要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就不像之前优势那么大了啊，所以由这样的一种场面的变化，那么进而引发了一个赛后更多的这种讨论之声啊，不敢说是质疑之声，就是为什么不能在首发之中就把四名规划球员派上场。那么对此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啊，首先啊这个首发阵容之中没有派上四名规划球员，没有采取一个跟对方打对攻的这么一种阵势，主要的原因啊在于李铁啊对于中日足球目前实力上的差距应该说认识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啊。另外一点也是由于首战在采取了对攻之势跟澳大利亚打输了一个0-3之后啊，国内的舆论和媒体讨论的比较热烈啊，球迷的反应也比较大之后呢，所以这场比赛也迫使李铁不得不在人员和战术的选择上做了一定的调整。这种调整从首发阵容一亮相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是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啊，这样呢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阵型和战术的安排。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李铁显然觉得一下再派上四名规划球员意义不是很大啊，所以他把国内球员啊像首场一样这个安排的比较多，但是也做了一定的调整。你比如说撤下了张稀哲啊，撤下了这个于大宝是吧，代之而取的是换上了李昂，这是一个右中后卫啊。另外在中场的右路呢是上了一个尹洪博啊，那么其他的位置人选没有变。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我觉得这个防守反击五后卫的打法应该说跟中国球迷对这场比赛赛前的心理预期应该是基本合拍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一点，我们现在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效果，主要的原因我认为不是防守反击和这个阵型人员的安排出现了问题，而是我们这种防守反击只有防守没有有效的反击啊，这个是造成了我们五后卫体系和这个战术安排的失当 失策之处啊。因此我们看在整个的上半场啊，我们还是踢得比较被动狼狈啊。这个除了乌磊有一脚打门被对方挡住之外，我们基本上没有射门，我们进攻反击套路啊很少，有效性更是非常的低，很难威胁到日本队的这个大门。而反观对方呢，基本上是围着我们的半场来这个实行围攻啊。全场比赛尽管对方只打进了一个进球，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那么两三次是靠着门柱的帮忙啊，把对方的射门拒之了门外啊。因此呢，我觉得从上半场我们采取的这种防守反击五后卫的阵型安排来看，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至于原因呢，我觉得对比一下首战日本队在客场0-1意外输给阿曼队那场比赛来看呢，阿曼队也在打防守反击啊，不管他是五后卫还是四后卫，但是防守反击的战术安排和人员布置跟李铁这一场比赛如出一辙，没有差异。那么差异点在哪呢？唯一的差异点就是阿曼的防守稳固之后呢，他的反击的效率相当不错啊，比我们要好了很多。尽管他的反击的次数不一定很多，但是每一次反击都打到了日本队的痛处啊，取得了一定的威胁。那么最后八十八分钟那个进球带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但也不得不承认，就是阿曼的防守反击这个反击这一方面执行的异常的坚决而有效。那么对比阿曼这场比赛，中国队呢在这个反击的这个环节上做得非常不够啊，因此呢，我们最终还是以0-1啊这个比分啊这个失利。 有一种观点呢是提到李铁这场比赛的话呢，这个对于防守的投入呢，已经是基本上放弃了中场。那么没有了中场，那么其实呢，这个对于中国队的防守也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呢，这个进攻的话呢，恐怕也是不会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对于过这种观点的话，您是否同意？ 这个观点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意思啊。中场上我们现在第一是控制不住球权，第二呢，我们这场比赛安排的是防守反击。那防守反击不是由后脚盲目的这个开大脚找前面的艾克森和吴磊就能叫防守反击，那个样的进攻效率是非常低的。防守反击真正要是通过中场的球权的控制、倒脚啊，这个传切的配合来形成一个有效的边路的突破或者中路的渗透，来达成快速反击的这个效果。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在中路这一点上，三名队员金明道、吴曦和尹洪博啊，包括跟前场的埃克森、吴磊后面的这个五个后卫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连接。我觉得这点原因呢，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我们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啊。我们看无论是对澳大利亚还是对日本，其实我们都很想跟对方拼一拼脚下啊，争一争中场的控球权，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能看出，明显面对亚洲的一流强队的时候，国足在这个环节上我们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短板和不足的啊，不是不想，而是能力不够啊。因为在对方那种紧逼之下，我们那种传控这个效率很低，失误率很高，这样的话我们的球权基本上在得到之后两三脚之内啊，就基本上被对方断掉了啊，断掉了。如果在我们的中场甚至在我们的后场的话，对方直接打快速的反击，那对我们的球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觉得球迷的观点的发现是很敏锐的，但是呢，不是说国足啊没有这么打，理解没有这么安排，而是我们不具有像那这样的能力。当然在后续面对的实力跟我们差不了很多的沙特、阿曼和越南队的时候，那中国队在中前场的这种球权的控制就比会这两场对强队的控制就要好了很多啊。这不是我们的能力有所提升了，而是对手的这种控制能力啊，应该说跟我们这个差距变小了以后，国足才能带来相应的变化。孟老师， 那么国足接下来呢还有三场比赛，面对越南啊，面对像阿曼、沙特这样的对手的话，您觉得对于接下来的前景您是否看好？ 接下来我们知道还有国足还有十二强呢，还有八场比赛啊。其实在十二强全部比赛开赛之前啊，我们对今年进行的6场十二强比赛，明年进行的4场十二强比赛的整体其实有一个分析和把握。那么首战澳大利亚，次战日本，面对着 B 组这两支明显实力在我们之上的球队，其实无论是球迷也好，球队也好，大家已经做好了一个输球的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有这个思想准备， 也当这个输球的结局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大家其实在情感上还是很难接受的，因为谁不想赢球呢？但是体育比赛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实力是通向胜利的一个唯一的保障。有实力未必一定是有赢球，但是没实力的话肯定是赢不了球的，这两场比赛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打完了这两个最困难的比赛之后，那接下来我们面对同组实力不弱于我们甚至稍强于我们的沙特、越南啊和阿曼的时候，那中国队在场面上结果上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不同啊，这是我们真正要发力的时候。特别是在十月份的这两场比赛的第一场，我们是在主场啊，理论上的主场要迎战越南队啊。这个目前来看呢，中国队在第三场的主场现在已经由卡塔尔的多哈移到了阿联酋的沙加。那么沙加大家都知道，也是我们中国队在亚洲四十强啊，我们踢了三场比赛取得了三连胜啊，所以对那个沙加的主场真正有一点主场的味道，主场的这种感受啊。所以这也是国足也是把主场从卡塔尔搬到沙加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点呢，确实对越南这场比赛，我认为是中国队在十二强 B 组这十场比赛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机啊。最终的胜平负啊三种不同的结果，对于国足十二强的进程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如果比如说我们战而胜之了，那我们应该说就会迎来一个很好的拐点啊，对于前两场的失利我们会坦然的接受。如果是平，那应该说呢，我们现在在 B 组中的积分的位置这种劣势是很难改变的。如果是输给越南队，那应该说尽管后面还有七场比赛，但是呢中国队的小组出线的前景就变得异常的暗淡。 其实这次呢，在日本队这场比赛身上，我们看到了国足的这种差距。那第一场比赛如果是一场遭遇战，那么对昨天对于日本队这场比赛的话呢，面对着亚洲数一数二的这个一流球队，确实给咱们的打回了原形。所以说，对接下来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呢，我相信大家已经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心理准备。而对于李铁来说，接下来的比赛对于他未来的执教前景，恐怕也是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 我觉得对李铁执教的前景现在来看呢，还不到谈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啊。主要的原因我们看，在十二强开赛之前，中国足协为了安抚李铁，表达对国足和他本人工作的肯定，特意给了他一份超长的这个横跨两个世界杯预选赛周期的一个大合同。那么这种大合同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来源于心理层面的一种肯定和支持啊，真正是不是能够执行完这五年的长合同，这个还在未定之中啊。但是无疑表明了中国足协当下啊对于李铁和这支国足的一个充分的肯定。在首战之后啊，包括次战输给日本队之后，我们看中国足协前方带队的主席陈旭元没有任何的微词啊和批评之语，还是一如既往的鼓励球队。所以呢，种种的迹象表明啊，李铁的帅位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这跟他的同行日本主教练森保一的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这场比赛，日本队尽管是1-0战胜了中国队，拿到了三分，但是呢比赛之后来自于日本国内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啊，无论是足球圈内的评价还是来自于日本球迷的评价，都认为这场比赛1-0比分非常不过瘾，比赛的过程也没有显示出一支日本这样级别的球队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应有的优势啊，所以这个就是看出来尽管双方的实力我们羡慕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呢也未必就不羡慕我们。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呢，我觉得李铁没有像森保一那儿有帅位这方面的后顾之忧啊，应该说凭着中国足协对他的充分信任啊，不管这次十二强比赛最终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是不是能够拿到一个小组第三、一个附加赛的资格等等，都不会影响李铁啊全心全意的啊保证他的充分行使权利的去率队打完十二强的比赛。 其实如此一对比的话呢，真是咱们的执教环境、咱们的舆论环境、咱们给予主教练和球员的这种宽容的态度啊，真的相对于日本队来说的话呢，咱们已经是让他们非常羡慕了。当然咱们最终羡慕的是人家的水平和比赛的成绩。 确实是像你说的啊，就是双方各有羡慕之处啊，我们羡慕的是人家经过了 20多年的这个发展，人家的水平进步的非常明显啊，今日一看就显得非常的突出啊。我们说一个细节，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两个球队中的海外球员纷纷的就直奔机场啊，返回各自的联赛，因为要打去联赛了。那么吴磊就在机场上忽然发现他是孤独一只，而他身边的那些几乎是整支日本队，因为有20多人纷纷的也去机场返回各自效力的这个国外的俱乐部去打联赛， 尤其是欧洲 细节， 嗯， 哎，就让吴磊深深的感觉到，我们为什么输了这场球，其实从这么一个细节就能感受到非常清楚。人家日本队几乎是这个除了一两个人在日本这联赛踢球以外，他的绝大多数的日本国脚都在欧洲啊联赛效力，而我们只有吴磊这一个孤独一只啊。所以呢，我觉得看到了这个情景的话，无论是吴磊本人也好，还是我们也好，都会能够充分的理解这0-1失利的结果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它是一个双方现在有实力的一个真实的体现。应该说0-1的比分还多少让我们感到要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宽慰，因为毕竟比0-3输给澳大利亚要强了很多，而日本队的整体实力要比澳大利亚要更强啊。这一点我们在后续的12强的比赛之中，我们还会进一步的交手，大家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深刻的体验。 嗯，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李铁而言，对于国脚而言，还是要珍惜目前国内对于足球的这种相对宽容的啊，大力支持的这种环境啊，竭尽所能。我觉得啊，我有一个想法和观点，我觉得考验一支球队主教练真正执教能力的，反而不是他手握一把好牌的时候，而是相对握有一把弱牌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是俩猫四个二仨尖儿，是有这个一把牌的话，那你打出任何的胜利的结果或好看的这种过程，它都不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大猫，是吧？两个二一个尖儿，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能打出一个不错的过程，取得一个相对理想的结果的话，那完全靠主教练排兵布阵、知人善任，才能达到这样一种结局。所以由此呢，我觉得李铁应该啊和他的团队应该更加努力的工作啊，应该说设计更多的这种比赛的方案，并且呢把它投入到比赛之中啊，以取得一个这个最大化的一个结果。 两场比赛呢都有变化，希望接下来10月7号面对越南队这场比赛不但有变化，而且最终能够有好的结果，让我们对中国足球能够提升起一些信心。 是， 好，非常感谢李戈老师的连线和精彩的点评，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再见。 节目最后呢，听一下著名的足球评论员朱一鸣的观点。他主要谈到后面的比赛还是要发挥规划球员的优势， 而且两场比赛呢，我觉得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心态。第一场打澳大利亚叫以我为主，高位逼抢，但实际上被打的真是七零八落。但是第二场比赛呢，叫是以他人为主，以他为主吧，就是针对日本队的这种技术能力很强，我们主动收缩然后去打反击啊。这两种心态来看呢，可能打日本队的场面和结果呢要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教练组来说呢，后面面对实力跟自己接近的，无论是阿曼还有越南，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主导进攻。那么主导进攻的话，那么对于中前场的要求就更高了。但是现在看，光靠埃尔克森和吴磊，我们的进攻投入太少了，而且这两人也不具备非常强的单兵终结能力。接下来10月份的比赛，马上打越南，可能我们要更多的去考验我们自己在进攻端的组合。我个人还是很期待，我觉得无论是洛国富和阿兰，大家说他们的状态身体有多么不堪，但我依然觉得他们在锋线上实际上还是比国内球员要更强，而且能够在一些局部的阵地战中去发挥一些他们的创造性的思维。我们现在的整体进攻实在是太一板一眼了，那对手防起来也很容易，我们需要有一些意外的变化和创意啊。最后我想补充一句，就是通过这12强赛能看出来，我们现在国内球员的质量真的是在亚洲我觉得二流偏下了，就是无论是技术能力我们也没那么强，身体又不是最强悍的，整体的攻防节奏又比较缓慢。这点其实我看阿曼和越南的比赛我真觉得印象挺深的，所以我觉得这次12强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吧，就是能看出来我们真的现在中国足球整体挺落后的。所以作为教练来说，你设计再好的战术也要有 人去执行。如果你人的能力达不到，你这个战术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都完全发挥不出来。这就是现在中国足球面临的尴尬问题。可能短时间一个捷径就是用外援，尽量的规划球员去弥补这一